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听完吴小舟的叙述，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堵在郭勇的胸口，有惊奇，有悲伤，还有一点感动。那你疼吗？郭颖一边问，一边找出纸巾捂在了吴小舟的额头。嗯，来来，那按住按住，压一会儿。嗯，这样可以止血。吴小舟穿着黑色的背心，他抬手捂住额头的时候，手臂上已经有了凸起的肌肉。这位身体偏弱的校园诗人看来已经强健了许多了。郭颖突然想起，他每天早晨起来跑步的时候，总会看见吴小舟已经在朦胧的黎明中锻炼了，吊单杠，做俯卧撑。这是由于爱情的力量吗？他是否想在卓然的眼中显得强壮一些呢？郭颖还记起了吴小舟写过的诗，句子已经记不得了，但诗里面有丝袜、毒蛇等等字眼，给郭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这两个形象都是后山的秘密和传言。难道吴小舟或者是卓然和后山的怪事发生过什么联系吗？事实上，卓然的精神异常就是从后山捡回那个发夹开始的。郭颖让吴小舟换了一张捂在额头上的纸巾，然后说，哎，卓然是什么原因神经失常的？你知道吗？啊，我也不知道。吴小舟语无伦次地回答着，那也许是遗传因素吧，但他的父母或者更上一代有没有人得过精神病呢？那我也不知道。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吴小舟把进医学院两年来学到的知识都用上了，但这显然不能说明问题。郭颖认为，卓然的精神失常与后山及那个发家有直接关系。郭颖说，哎，你一定听说过啊，后山下的防空洞里曾经死过一个女生，是文革中的红卫兵。多年后发现她的时候，那就剩下一堆白骨头了，另外还有一个发家。哎，那会不会那就是卓然从后山捡到的那个发夹呢？怎么会呢？吴小舟肯定地说，20年了，那发夹不会还在后山上啊，并且在防空洞发现发夹的事也仅仅是传言呢，谁真的见过呢？嗯，可是卓然确实是带了那捡回的发夹以后才开始头疼的呀。那后来他病重住进了精神病院，我和谢小婷在这个屋角看见那个发夹就心烦， 那商量以后呢，我们就把他给扔回后山去了。第二天呢，我们就觉得了，还是应该把那个发夹保留下来，因为如果今后再出什么事儿，那个发夹也许是一种线索或者是证据。那这样，我就和谢小婷又去后山找那个发夹。可奇怪的是，他失踪了。我们清楚地记得，是把他扔在一棵树下的草丛中，那棵树我们记得很清楚，可是发夹就没有了。吴小舟在椅子上坐下，额头的渗血已经止住了。他说：“这我说不清楚，也许，还有一个穿着白纱的女人，你听说过吗？”郭颖突然想出所有的疑问。老校工看见过，谢小婷也看见过，在夜半的后山，那一闪就不见了。哦，吴小舟满脸茫然，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他该回男生宿舍了。”郭颖看了看表，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便安慰了吴小舟几句话，并提醒他要下楼小心，因为走廊和楼梯上的路灯都已经熄掉了。吴小舟走了以后，郭颖关上门，回转身，倍感空旷和寂静。他望了一眼卓然的铺位，两年来亲密无间的同学睡过的地方，此时却让他生气一丝恐惧感。郭颖匆匆地上了床，望着床的顶部，卓然曾经就睡在那上铺，夜里翻身的时候，床架就会发出响声。他不敢再想了，用手捂着眼，想尽快地睡去。在同一个夜晚，除了早早睡去的人经历大致相近以外，醒着的人在同一时间却遭遇着完全不同的事。命运之手让人对下一刻无法预测。比如这个夜里，夜半十二点之前，郭颖和谢小婷在后山上共同发现了凉亭里有人，然后谢小婷独自从迂回的道路向凉亭潜过去。从这一刻开始，他和郭颖的夜间经历便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轨道。看来人的生活大框中接触的东西很多是偶然掉下来的。这夜的结果是，谢小婷并没有按约定到凉亭去，直到郭颖去了凉亭，然后又回到了宿舍，谢小婷仍然是杳无音信。凌晨三点钟过后，郭颖独自睡在宿舍里，他想到了凉亭里红红的烟头，何教授一定还在那儿凭吊二十年前的恋人，而这宿舍里的上铺将一直空着了。曾经在上面辗转翻身并说着梦话的卓然已经从人世消失了。郭颖蒙头而睡，仿佛在躲避这些突然发生的事件。他不知道谢小婷在这一夜的经历是另一种惊心动魄。第二天醒来，当郭颖看到眼圈黑黑的谢小婷坐在对面床铺上发愣的时候，他的心里升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预感。原来 这一夜，谢小婷一直留在后山。谢小婷和郭颖在后山的山头分手时是午夜12:01，当时谢小婷捏着手电筒从后山的背面下山，想贴着山脚绕到凉亭的那边去，这样呢就避免了从正面的山谷到凉亭必须过的那一大片树林。说实话，从那片树林穿过让人有点害怕，当时云层很低，山上黑漆漆的，一点光线都没有。谢小婷摇晃着手电筒下到后山背面的时候，才发现这里并没有路，贴着山脚是葱葱灌木和一些稀疏的大树。谢小婷当时有点后悔，选择这条路线看来也不太好走，但是既然已经走到半途，也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刚才在山顶望见另一个山坡上的凉亭的时候，谢小婷之所以能断定出现在凉亭里的人是何教授，是因为他以前有好几次看见何教授坐在凉亭里。他的心里一直好奇怪啊，夜半时分，后山本是年轻人的天下，年逾半百的何教授坐在那儿干什么呢？后山是恋爱者的天堂啊，难道有女学生跟何教授约会？哼，师生恋，够刺激。但凉亭上始终没出现过两个人影啊。叶小婷这次决定在夜半走进凉亭，是想向郭颖证实男人都是简单的动物这个观点。有一次郭颖在床头看爱情小说入了迷，读到情深时眼泪也掉了下来，谢小婷就笑得太天真。谢小婷说，别信什么爱情，男人其实就是想你这个。他说话的时候伸手在郭颖的胸上碰了一下，接着说，哼，他甜言蜜语其实就是想和你干那个事儿，就这么简单，男人都是动物。刚才在山头和郭颖分手的时候，谢小婷要郭颖在山头看看，当他出现在凉亭以后，就是何教授这样受人尊敬的男人也会对夜半出现的在他面前的女子产生非分之想的。当然谢小婷这么做更多的还是出于自己的好奇。两年来何教授在讲授心理学的课程的时候，对人类心理所表现出的巨大激情，加之讲课时候闪闪的发光的眼神，有力的手势，让谢小婷一直有点着迷，并进而想象，如果他爱上一个女人，会是怎么样呢？好奇让谢小婷什么都想去尝试一下。大一的时候，他和一个即将毕业的男生在后山初尝禁果，几个月以后，那个男生一毕业就音信全无了。后来呢，谢小婷又参加了一次模特大赛，接着 被不少企业聘为形象代表，频频参加酒会、礼仪活动。期间，谢小婷接触了不少彬彬有礼的、有身份的男人。然而，结果同样简单。当谢小婷发现，爱情是女人想象中的事物，而男人对女人的需要似乎在得到女人的身体之后就结束了。因此，当谢小婷后来在后山与班上的男生高瑜幽会的时候，她便坚持住了那最后的防线，她想在高瑜那儿得到一些另外的东西。然而，除了高瑜的手不断地向他进犯之外，整个夜晚仍然是一片空白。谢小婷完全失望了，他想，男人都是这样吗？这个何教授是吗？谢小婷心神不定地在黑暗中走着，手电光在灌木、落叶和一粗大的树根上跳荡。谢小婷仿佛成了一个人迹罕至地带的夜行者。突然，他的脚下被什么东西一绊，他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便已经摔倒在地，手电也脱手飞出去，一团光在滚出老远以后熄灭了。谢小婷从地上爬起来，四周一片黑暗，她想去找回那已经摔坏的手电，可往前摸索了一阵，除了草石头什么也没有。她放弃了寻找的努力，因为即使找回已经摔坏了的手电也没有什么用处了。这个时候，稀疏而大滴的雨点儿打在谢小婷的脸上和手臂上，在这闷热的午夜，大雨要来了。谢小婷定了定神，他已经习惯了暗黑的眼睛逐渐分辨出了周围的景物。他踉跄着加快了脚步，得在大雨下来之前赶到凉亭，不然就会被轮成落汤鸡的。突然他停下来，他心脏跳得要从嘴里蹦出来一样。在他的正前方，在黑乎乎的一片丛林中，分明有一个白色的人影，从体型看是一个女人，那白色的影子在微微的飘动，感觉那影子是穿着一条裙子。谢小婷站在黑暗里，像被盯住了一样，那白色的影子时高时矮，好像在仰伏着，搜寻着什么东西。谢小婷突然回忆起她上次和高瑜幽会的时候，在密林中曾经发现过一个白色的人影，后来走过去去寻找，却毫无踪影。那么他会是谁呢？谢小婷无端地想到了20年前死于后山防空洞里的那个女生。据说这个女生被关进防空洞的时候是一个冬季的大雪之夜，整个医学院和后山一片雪白。想到这儿，谢小婷感到头皮发麻，喉咙里不自觉地发出了一声惊叫。这个时候，大雨已经哗哗地掉下来了，一道闪电过后，前面除了林木的黑色暗影，什么也没有。也许刚才那白色的人影是自己的幻觉吧。谢小婷拔腿就往前跑， 身上已经湿了，头发也在滴落着雨水。右边出现了一个拱形的门洞，这是防空洞的出入口之一。谢小婷一闪身躲进了门洞。夏夜的暴雨铺天盖地地下来了。谢小婷一边梳理着头发，一边望着门洞外的大雨响。看来只有在这儿待到雨停了。医学院的后山有不少隐秘之处，防空洞在后山背面的那个出入口便很少有人注意到。一是因为能够下到后山背面的人少之又少，二是因为这个已经废弃的防空洞的出入口杂草丛生，人就是从它的旁边经过也不会注意到。谢小婷在这个夜半时分钻进这拱形的门洞，纯粹是由于大雨的逼迫，加之天太黑，方向难辨，误走进这丛丛杂草和灌木。谢小婷一抬头，这拱形的门洞就在眼前。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谢小婷站在防空洞的拱门里，听着外面的暴雨在茂盛的林木中轰响着，衣服已经湿透了，贴在背上有点凉。他梳理着头发上的雨水，撩起裙子的下摆，拧出了滴答的雨水。此时外面的空气凉下来，洞里反而显得温暖一些。他的眼睛已经习惯暗黑了，看见洞口的铁栅栏门因为年代已久远倒塌了。为了防止外面的雨水溅到身上，谢小婷便往洞里走了几步。他的脚上踩到了软绵绵的东西，他蹲下去用手一摸，是堆在地上的干草。他顺势坐下来，用手敲着腿，感到有点累了。他想，郭颖还在山上，他到哪儿去躲雨呢？也许他已经跑回宿舍了，而凉亭里的何教授也一定被大雨困在那儿了。大雨在洞外哗哗地响着。突然，谢小婷似乎听到了人的呼吸的声音。他心里已经在暗黑中屏息在听，又只有外面的雨声了。谢小婷以为是错觉的时候，一声清晰的的声音从近旁传过来。这洞里有人。谢小婷刹那间吓得一动不动，本来就被淋湿了的背上升起了嗖嗖的寒意。他猛地想起了这防空洞里20年前曾经死过人，自己怎么会只顾躲雨而钻进这儿呢？他想到了那个在这儿化为白骨的女生，发夹还有卓然的精神失常。他抱着头，仿佛要抵御着突如其来的恐惧。一个女人压低嗓门的笑声又在洞内响起。谢小婷吓得差点叫出声来，她用拳头堵着自己的嘴，她睁大眼睛向洞内看。天哪，就在她的近旁，有白色的人影晃动了一下。女人的笑声又响了，你讨厌。夹杂着低笑，这个女人娇嗔地说着，这不是录播的声音吗？这个作为班长的同班女生显然正在这儿跟谁幽会。谢小婷松了一口气，同时升起了一股强烈的好奇心。他现在是进退两难了。如果惊动了这对恋人，陆波一定会以为他是故意来捣乱的。那么他刚才进来的时候怎么没发觉呢？一定是陷入激情而忘乎所以了。 谢小婷只好紧靠在干草堆上，一动也不动。漆黑的洞里，这对男女的声音越来越放肆。谢小婷感到一阵阵的脸红心跳，听着自己认识的女友做爱的声音，一种莫名其妙的刺激开始撩拨她。好个鲁婆，很骚的嘛，哼，她在心里骂着。你好吗？突然一个男生说出这句话来，这不是高瑜吗？这个同班的帅哥，这个畜生。前不久他和自己还在后山幽会呢，如今竟然又和旧相好勾得上了。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分开过。谢小婷顿觉怒火中烧，他猛地站起来，对着洞内大声地吼着： 高宇，你这个畜生。 夜半时分，尽管有哗哗的雨声堵在洞外，但谢小婷的这一声怒喝也震得洞内灰声装逼。洞内沉寂了几分钟，那对男女显然被惊呆了。小婷啊，你怎么来了？高瑜已经站在他的身边，暗黑中谢小婷发现高瑜竟然光着身子，鲁波站在他后面一点，双手拎起一件衣服捂在胸前。这时候谢小婷不经意地向洞口一看，仿佛看见一个白色的人影在外面闪动了一下，顿时谢小婷仿佛被人泼了一盆凉水似的清醒过来，她身子一轻，和高瑜、陆波紧靠在一起。她压低嗓门说：好像外面有人。三个人顿时都很紧张。谢小婷用耳语式的声音讲起他进洞多雨前就在杂草丛中看见的那个白色人影。陆波低声说：这世上不会有鬼的。他好像在鼓励自己，但是他的声音也在发颤。突然洞内发出当一声脆响，一个东西大概从洞壁上反弹过来，碰在谢小婷的手臂上。谢小婷在暗黑中伸手一摸，天哪，那是一个发夹。谢小婷当时就无端的断定，这一定就是那个害得卓然神经失常的发夹。卓然住院以后，他和郭颖把这个发夹扔回后山去了呀。太可怕了，这发夹是从哪儿扔出来的呢？是守在洞口的那个白色的幽灵向他们发出的警告吗？三个人都想起了20年前的亡灵，他们真不该到这个洞里来。他们想走，但是想到洞口的白色的幽灵，三个人只好挤成一团，不敢动弹，像守着堡垒的士兵，眼睛紧紧地盯着洞口。随着时间的推移，眼睛时而疲倦， 时而清醒，一直坐到天亮。地上的发夹开始看清楚了，那正是害了卓然又被谢小婷扔回了后山的那一个东西。谢小婷倒吸了一口冷气。自从那个拎着黑雨伞的不速之客拜访我之后，我对14年前发生在医学院的故事便很难从容地写作下去了。到后来，我被迫将既有那些故事的稿纸锁在家里，像一个侦探的一样住进了精神病院。我借口体验生活，其实是想解开那个缠上我的影子之谜。如果我不是莫名其妙的在夜里往无人的家里打了一个电话，那么我进入精神病院的第一个夜晚本来应该是很平静的，没想到竟有人在我独居的家里接听我从外边打来的电话。尽管他拿起话筒只喂了一声，而过后我数次拨过再也无人接听，但那一声喂对我无疑是一声惊雷。是谁进入了我的屋里？我联想到那个鬼魂似的人物，他能从什么地方飘进我的防盗铁门呢？糟糕的是，我打电话给张江，让他带我去家里看看，这个高大的小伙子竟然也是一夜没给我回电话，仿佛答应了这事以后便在夜幕中消失了。夜半已经过了，我躺在吴医生给我提供的这个小屋里，心里乱糟糟的，毫无睡意。刚才在大楼外散步，遇见护士小翟，本来有机会让他带我去二楼的女病区看看那间黑屋子，但是小翟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没有答应我的要求。我不知道夜半时分不方便去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理由，我总想了解为什么在那个雷雨之夜，当护士董峰的白罩衫在风中飘荡，而那间无人居住的黑屋子的病屋里竟然出现了烛光和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然而这就是董峰的奇遇，也是那个死而复生的不速之客撞进我家里来讲述的事实。他是在我的一本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里知道董峰的，现在已经可以证实，闯进我家里来的这个人生前读过这本书。在精神病院住院期间，他清醒的时候就读这本书。显然吴医生同意我住到医院来，与他的这个病人死后又拎着黑雨伞来找我有关。这个名叫严永桥的病人，吴医生有过3年的接触，实在是太熟悉了。从理性上讲，他绝不相信这个人是死而复生，或者是魂灵显现，不，绝不可能。但是严永桥在他已经死了一个月后的雷雨之夜来找我，又是清清楚楚的事实，这让我惊奇恐惧。作为严永桥生前的医生，吴医生也同样充满了震惊和困惑，所以他同意我来医院待一段时间。应该他 他也有和我一起来解开这个谜题的意图。已经是凌晨三点过了，我仍然睡不着。我翻身下床抽烟，我想天亮以后还得找那个叫龙大兴的病人聊一聊，因为几年来他就住在严永桥的隔壁病房，从他的嘴里也许能掏出一些秘密来。我掐灭了烟头，再次关上灯，小屋里的漆黑也许能带来睡意。我合上眼，在一片寂静中，外面的走廊上又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这楼里的地板下面仿佛很空，任何轻微的脚步都不能隐藏。咚咚咚咚，我知道这是值班的护士在走动。我是在天亮前睡着的，由于疲倦一下子睡得很沉，以至于电话铃声响了多遍之后，我睁开眼竟一时辨不清声音的方向。我抓起话筒的时候头脑里还是迷迷糊糊的。 我是张江啊， 对方说。 昨天晚上我去了你们家了，并且一直待在你们家，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我现在就来见你，电话上一下子说不清楚。 我心里已经睡意完全消失了。昨晚，张江去查看我们家，怎么会进到我屋里去了呢？他发现那个在我家里接听电话的幽灵了吗？我紧张地说：“ 啊，那你现在就过来好吧？啊，我等你啊。” 晨光已经照到了窗上，明亮、强烈，充分显示着夏季旺盛的力量。我推开窗，凉爽的空气涌进来，夹杂着几声鸟语，在林荫道的草坪上都有穿着条纹住院服的病人在散步。我知道这都是一些基本康复的病人，他们的思维已经能够传达到四肢了，他们能看见天空是蓝的，草叶是绿的。而将智性陷入黑暗的人拉回到这正常的岸上，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工作呀。门外有人叫我，是董峰上班来了。我回头看见他的时候略微愣了一下。有人说过，工作中的女性最美，尤其是航空、通信、银行、医院，包括法院、公安这些部门中的女职员，在工作中都有一种特殊的美，这种美肯定与他们各自的职业制服有关，但似乎又不完全是这样。董峰笑吟吟地说：“听吴医生说，你住到这里来了，感觉怎么样啊？”他一身洁白的护士衫使我在瞬间感到有点陌生。我说还好，医院里作业很平静，倒是我半夜往无人的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有人拿起话筒来应了一声，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东风一脸惊讶地说：“那怎么可能呢？”我说：“我已经让张江在昨天晚上替我回家查看了，他很快就会来这里，到那个时候就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冷风喃喃地说：“ 张江。” 我想他一定是记起了这个学物理的大学生。我给他讲过，这个20岁的小伙子在望远镜里爱上了一个远处楼台上的女人，而这个女人正是董峰。当时董峰听了我的讲述以后，只是淡淡地说：“ 这个小弟弟还真痴。” 他说这话的语气比他26岁的年龄要大得多，仿佛是在看一个晚辈的少年荒唐游戏似的。正说着，张江已经赶到医院来了。先是走廊的地板上响起了咚咚咚的脚步声，接着便是他的大个子挤进了这间小屋。我正要招呼他，他却站在那儿愣住了。我知道他是认出了董峰，在这儿遇见他在望远镜里迷上的女人，可能是太突然。张江竟一时愣在那儿。清凉的晨风从窗外吹进来，把董峰的护士衫吹得贴在身上，凸显出他高挑丰满的身材。刚才谈到张江还故作成熟的他，这一刻也变得手足无措了。张江望着董峰略显唐突地说：“ 我认识你。”“ 是吗？” 董峰已经镇定下来了，装着并不知道以前发生的事，随意地说：“ 可我还不认识你啊。不过没关系，你既然是于老师的朋友，我们也就算是认识了。” 说完，董峰说他该去值班了，便告辞出了门。我把张江的头从朝向董峰的背影方向扭过来，说：“哎呀，我说，你这个灵魂出窍的小子，你先告诉我啊，昨天晚上我们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